我是主持人不惜， 我是主持人仙杜斯， 欢迎大家回到不思长进。主席不违跳健康操， 中央五位准， 一位准， 向前看齐。 标准是。听讲不是是动作运动，身体健康精神好， 不是。 力气耐战摇，身体健康精神好，规律运动不可少，每天常做健身操，全身运动高效好。喂，黄同学。古礼拜，我能终于来安排。每天我就不是好理解。Come on， 不是当真来，我就一三五。 五四六。耶。 大家当真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第二次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也就是我们的黄同学。请大家给予激烈的掌声。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呢，就在讨论说为什么我们的粉丝叫做黄同学，其实我们也忘记了，所以如果有认真就是真实的那种我们的钢铁黄同学的话，对，钢铁黄同学站出来好不好，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是黄同学。你说马美吗？对啊，其实我也不真的忘记为什么叫黄同学了。 很好奇。 没错，而且大家也就知道嘛，因为最近不惜就是在那个高中进行这个实习生啊，迈向教师的这个行列，所以没错，老师好，谢谢。我最近就是常常走在那个教室的那个路上，就要非常给小，就是抱着一个教室手册啊，或者是一些测验卷，然后旁边的就学生就会。比较有礼貌或比较长眼的就会说老师好， 就会就算要去厕所 也要因为你知道的不惜呢是在女校实习，所以厕所好难找哦。对，所以我每次厕所的时候我都在等他们就是上课的时候再去上厕所，所以我上厕所是基本上是不会遇到学生的。找不到，真的找不到厕所。 所以都是内斗。 没有，我就是真的要走到中间那一 间。没有，他只有中间那一间。 对，而且有还有那个现在红楼也有，想出来的就是不知道我是没有，很多学校都有红楼，建中也有红楼哦。对啊，不是没有随选你，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聊聊一下我们这三位，就是我不惜，然后跟 仙杜斯， 还有我们特别来宾黄同学。没错，我们今天欢迎到黄同学，然后来跟我们聊聊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一个回溯的状况。没错， 是的， 对啊。你不是说最近一直在跳那个回顾出来？ 对啊， 都是五年前了吧？ 是五年前吗？更久了，五年前高三吗？不止吧？ 我现在跳出来是国中， 国中进入高一的状况。而且在座的各位，现在不是就是强调会考免试入学吗？我们那时候还有两次机测哦。 因为我放的是二次机测的。 哦，因为我个人是第一次机测就是高分录取了啦。 我也是。 天 哪！我只要考回一 G。 我的英文还是八十分满分哦。 八十分满。 对，因为总共是412啊，而且其实我那时候国文，虽然我是国文老师，但是我那时候国文好像蛮烂的耶。 我想不起来我那时候考多少，我只知道 PR 多少。其实我也忘记我 PR 多少。 我的动态回顾有跳出我高国中的时候考多少。 好啊，那我们现在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就是呢，黄同学要跟我们聊聊他的高中的社团，或者是上一些什么课程这样子，一些有趣的课程。因为呢，事情是这样子，黄同学以前就读母校，就是那个现在不惜我实习的那个单位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说，哇，我们有共通的记忆，就是我来不及参与他的过去，但我现在他认识我的未来了。对，然后因为他们学校就是秉持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修课状况，所以他们是有选修课的，没错。 是的，是的。 就是像我们在大学课的时候一样，对不对？就是还要选课。 没错， 我也好想 必须要选。 而且呢，他们选修是非常有趣，就不是死板板，说什么文学什么的，就是还是拿来上国课，没有，是认真的。好， 当然要上课。对，那我那时候选的就是陶艺课。 哇，陶艺课。 这陶艺课， 陶艺是跑走的意思吗？ 当然是捏陶啊，就是我们还有那个捏陶机，然后我们要从粘土，然后把它送进那个 烘焙烤箱？ 不不不， 还没吗？ 要先从粘土，然后把它放进压平之后，你才可以做造型。 是哦。 对对对，然后你才可以把它。 所以原本的粘土不行吗？ 原本的粘土就是它需要 延展性不够之类的， 它需要 那个面团一直揉， 要揉面筋才会出现。 对对对， 我知道那个叫做 筋性， 对，要让筋性整个出来啊，面团成型。 是的，是的， 不然你要烤一烤就整个就是崩溃，你有什么？ 对， 所以你要跟我们分享你陶艺课做了些什么吗？ 对，我陶艺课一开始就是国文老师就说到，哎，那个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不是有那个？ 对，因为那时候这一个课文还在在翰林版的课程当中，有一课就是余光中的翠玉白菜， 是 就是我就是国文课的老师嘛，所以我们 白玉苦瓜吗？ 啊，翠玉白菜，对了，白玉苦瓜是白玉苦瓜。 不重要，不重要，反正 不重要，反正就是那个对啦，翠白菜。 老师就会补充， 对，中西什么之类的，老师那时候就补充肉形食， 对，补充到肉形食。 故宫三宝哪三宝？请大家回答。 有三宝吗？ 有三宝， 不 是人参、貂皮、乌兰草哦。 那我不知道。 乌兰草， 我知道应该一个是 肉形食，然后那个中翠玉白菜跟。毛公鼎，青铜器时代的毛公鼎，大家快给布希掌声。郭文老师就是必须什么都知道啊，才是不问专业能力哦，多元素养，自动够好。 好， 所以你有跟我们分享什么啦？陶艺课怎样？ 对，我就是做了肉形 石。然后呢？ 肉形石非常的平淡， 什么意思？ 不需要都要当那台捏陶的机器， 你说转来转去的那个吗？ 对，不需要，非常轻松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作品。 所以你们没有那个，就是我梦寐以求，就是你知道有一个人从后面环抱我，然后就是教我就是捏陶的过程 啊。 有啊， 肉形石用不到。可是大家知道我同学做肉形石有一件好笑的事情是，我同学本身是素食主义者，还是吃素的哦。那你怎么做肉形石？你如何呈现出那个 vivid 就是栩栩如生的样子呢？ 对啊， 这需要艺术是需要感受的。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在家里会偷吃肉吗？ 没有没有，就观察同学家的便当。 就是那个热食部的阿姨的便当，对不对？ 这世界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 现。发 现， 我跟你讲，模拟考就考出来这一个，模拟考考这一题。 这 是 要考什么？ 就是一个文章，然后请问他说你这个文章主旨跟下列哪一个就是家具最相近的？对，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泄，来自于法国生活美学大师罗丹说的。大家掌声！ 国文老师厉害， 对，国文老师也要跨越这个翻译文学哦， 好厉害， 什么都通包哦。英文老师请加油。所以肉形石怎么做的？ 捏一捏， 把它捏成。有，他刚刚说 就是 三个同学的午餐啊， 轻轻松松啊。那你 们有做吃吗？ 我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是在期末的时候，我想要把就是班上的粘土弄的最大，我想要做出一个。 你想要做出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作品。 唯我独。 该不会是披萨吧？对，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做， 就是拿去考一考。 没错， 因为我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 所以最后做出什么？ 后来做出一只大鱼。 你是说那个 golden fish 还是那个哇哦那个 深海鱼？ 那你怎么做？你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看看吗？因为毕竟金鱼是一个很大一只。 还是用得到那个 关？还是用不到。 哎呦，这样我就不想上陶艺课了。 没有，金鱼非常简单。 怎么做？ 就是需要先把粘土放到那个压平。 可是一个人不是才一定的粘土，粘土哪里能 那么粘？但我可以搜刮别 人的。 同学，同学的杯子都少一个拉环，是不是？因为很多人不是做陶杯吗？然后就去偷旁边那个。 当然，我也做过杯子啊。对对对，但是我想要做出个移动的。 大金鱼，然后呢？ 大金鱼非常简单，就是把它放进那个 压平 的机器之后，那个瓶的底是它的。然后再加一个更大的瓶，然后放在上面。 那你中间？ 然后中间再堆几个粘土。 所以它其实是围中空的吗？ 对，它就是嘴巴张开的一只 大 鲫 鱼， 中间是中空的。 所以这样子烤的时候就不会烤不熟吗？ 就不会爆掉。 那是老师的技术啊， 是考验老师的技术。你真的是，你去给老师出难题。 对啊， 老师在高中教书也没多少钱，你要在考老师。 老师要把我的作品完成，还不能毁坏掉我的作品。 对了，你那时候请问你抱持着什么样的勇气？ 就是老师，请你一定要帮我考出我的 金鱼。看到有傻眼吗？ 而且重点是金鱼的那个身上颜色还要分层，然后我还特地。 所以你还上釉吗？ 是的啊，当然要上釉啊，我还上了三种。 就是调色，可是 就是从浅到深。 哇哇，是蓝色的吗？是 蓝色、浅蓝色，还有一个 就是靛青色的釉色，对不对？ 是的，然后 蓝跟靛。 是的，是的，然后靛就是那个釉跟釉之间的。那个交叠就会，当然就会有那个 不一样 的颜色。 哎、欸，那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是好看的吗？ 是好看的，是好看，而且 最后 也是学期末还不知道怎么搬回家， 所以后来有搬回家吗？ 后来就是我坐在后座，然后端着我的金鱼，慢慢的回家这样子。 怎么什么的？这个是你们学校不是很多人吗？那这样子搬回家不会很丢脸吗？大家都知道你耶， 全世界都知道你会是金鱼。 对 不会不会， 而且最好笑的事情是，我要补充一下，就是他因为黄同学是在女校嘛，然后我觉得女校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他们传递消息这个事情，就是呢那时候我就是随班跟课嘛，因为还是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老师就是带着我们上课，我先熟悉一下老师怎么教课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班上好像在传一个单子是什么，我不知道哦。 是上课的时候。 是上课的时候传下来的，是康乐鼓掌传下来。他就从右手边传下来，然后呢就是大家就开始此起彼伏声，就是因为是并桌坐嘛，就开始，然后最后还没把那个单子传到我那个我前面同学，那个同学已经知道了，是游泳接力的单子。天哪、啊， 游泳要怎么接力？我有点好奇。 我不是在问你们啊，不是你学校游泳比赛吗？ 我游泳不擅长，所以不太了解。 但你哦，就是做金鱼这样子。 做金鱼，哇，这个弥补自己的缺憾。 对，所以。大家会有侧目你吗？关于做金鱼，因为消息传遍好快哦，就是发下来不到五分钟，我觉得全班都知道，就是游泳接力这件事情。 我那个金鱼蛋是放在我的位置上啊，当然他那天要先放在那里， 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做一只金鱼。 大家都知道我做一只金鱼，大家不在乎别人做了什么，但是他们知道我做一只金鱼。 而且 这就是你的目的吧？ 是的，我就是要做一个最大。 没错，因为很多同学就开始反映说，哎，为什么我的杯子没有那个拉？因为我的碗筷少一副这样子，我的盘子怎么缺一角？其实都在金鱼里面哦。 对，而且为了烤我的金鱼，同学都只能放在旁边，我的在中间。 而且还是上下我还烤了很多次，然后出来转。 对， 不只烤金鱼，还考验老师。我们只能说老师辛苦了哎。 对啊，都 是在教电脑是不是？ 对， 这个可以讲吗？ 有点太 detail 了，对，okay. 没错。 我要保护当事人隐私。 老师有很多才能。 我是希望老师听到这一集啦。 老师，不行吧？这样子我也很尴尬吧？因为我们不能再多透露什么了，不能再多透露什么了，对不对？太多的话，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好好。 那今天黄同学就是这样子跟我分享他的高中生活喽。 耶！ 好，那现在我们换仙杜斯啦。仙杜斯，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我 因为我这边先补充一下，上次呢，我们不是在聊那个仙杜斯即将去韩国成为那个大长今的那个深造旅程嘛？然后前面就先提到一些关于舞台工作坊的事情。大家竟然都很认真在听，而且大受欢迎。 好多人私讯问哦。 对，每个人都私讯我，就是说，哎，请问那个仙杜斯的背审是怎么做的才能就是中不就挤进去那个工作坊这样子，而且大家都不怕危险的，因为那个不是很危险吗？会一堆东西掉下来。 对 啊， 就是要带，因为要拍照。 没想到你们戏剧界也是会做这种假消息，我也只有教育界会这样子做。 是啊，是真的，最主要还是安全。但是如果要超出现在那个照片里面，一定要 戴安全帽，不戴不行耶。 原来是这样。 没错，所以那时候 为了安全， 各位很多就是诸位的那个粉丝们，就是也不算粉丝，是黄同学们，就是疯狂的，就是哇，我的 IG 就是一直登登登登登，我说。天哪，怎么那么多？所以我们这边统一回复，就是如果有需要相关的那个文件的话，我们择优录取啦。对，你们也要写一些，就是告诉我们阿谀奉承我们的话啦，总不能我们就白白给你们吧？ 我们 又不是大爱。 我可以先给一点 tips， 不然到时候那个赖就那个品质就参差不齐的话， 对啊， 我们也很难挑选。 没错， 就是 tips 大概就是要用点诚心诚意的写，然后真正说出你的渴望， 我多想要， 对，你不要讲一些天花乱坠，什么华词之类的。 我们需要质朴的言语。 对，质朴的言语。对，说到质朴的言语，就是你就是这样子。因为虽然我们三位都是文学院的学生，但是因为我跟黄同学就擅长，就是进行一些骈文书写，一些华丽，就是非常辞藻，对，多用修饰。 是的， 对，然后整个哇，就看起来很美哦。然后其实内容空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在我们那时候的学测是拿高分的， 对， 是备受青睐的。 像我那时候的作文分数都超级低的，我指考甚至就只有50几分。 那你还是读了文学院， 对，还是加入我们文学院的科系这样子。 对啊， 所以其实在这边只是告诉大家，就是要传一些就是你们想要你那个布斯的，不是布斯，先度斯的那个备审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得很清楚，而且再加上 又是 郭文老师，哎、欸， 对， 这就是该说我是我的专长的，大家小心哦。 嗯， 我这边会就是非常说，对，所以呢，如果要那个什么 备审的一些 tips， 对，就请你写一篇作文，然后题目是阿谀奉承，我们跟你有多想要拿到这一篇作品，然后我们会审定，然后之后再发给大家喽。 期待期待。 是的，那个。 那接下来就让我来分享我高中的时候有趣的事情。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很想死。 为什么？ 没有，是课业压力很大，我学校很无聊，就是那种私立学校，然后一直读书，没有 啊，私立学校好可怕，那是男女混校吗？ 是啊，就是没有，如果是女校的话，就是都比较好玩，而且女校就是成绩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就 啊， 校风比较开放一点，然后我们就没有什么选修课程啊。 哇， 啊，就是认真上课，对不对？ 对，上课的时候很无聊，然后所以就只有什么时候可以解放，校庆的时候。 消遣。 校庆。 啊，校庆，校 庆 是最棒的。哎，你们校庆还好吗？ 我们校庆哦，先让他讲。 好，我们待会大家一起补充校庆。好。 就我们校庆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我们要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因为我们平常真是太压抑了，我们要趁有机会的时候就赶快突出。 大疯狂，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就在讨论说要做石板烤肉，就是拿学校的任何一个石板，因为我们就是你知道我们是就是自然组嘛，然后所以就是知道那个石板烤肉的原理，就是拿石头来，然后下面有个火，然后肉放在上面用传导，把它 热传导，对不对？那石板从哪里来呀、 啊？我学校很多石头，我学校很大， 所以就很多石头。 对。有 人 用， 没 有，就是 找到适合的石头。 对啊， 就后来就没有。 好青春哦！ 没有，最后我们就用火锅 啊 煮而已。 这怎么差的有点很多啊？ 所以我们就还是一样，就是很无聊，但是就还是有吃火锅，就是你知道其他同学都来要汤汁，说哎，你们在煮火锅，哎，我们可以 哇，哎，很棒。可是你们煮火锅怎么煮啊？学校不是禁止煮火锅吗？不会跳电啊， 没有这种校规 就是不能偷电 啊，也不能用 火啊， 对啊， 对啊。 我是那个，哦，我是卡素，哎，我这，哦， 卡素就是火啊。 我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从幼稚园到高中，就是都是一直都是 用卡式炉吗？ 负责带卡式炉的，连幼稚园，然后国小的时候也是，就是总会有那种一两堂就是要煮东西的课， 对， 就是说什么综合活动课啊，什么 家政课， 我都是负责带卡式炉的那个。 为什么？ 然后你知道我们家卡素就是有贴我的名条，没有我背的， 就 没有我们家其他人有我的名条，现在应该也还有吧，回去看一下。 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顺便借一下那个仙度斯家的那个卡式炉的话， 也可以向我申请哦， 没错， 私讯申请， 不用私讯，大家就是回在我们的部落格底下，都没有人回应，大家都私讯，不用害羞， 对，不要害羞， 我们回在部落格底下，帮你私讯，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对呀、啊，你私讯我的话，这样子，哎，我实习也很 忙、啊。如果有一个人问问题，不要十个人都问同样的问题， 就是派一个代表就好了。 对，不要像上课的时候有问题就马上问，不要下课的时候又问老师。 好困扰、哦。 对啊，老师很累。 没错，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每次老师说啊，各位同学有问题吗？就是关于检讨考卷，然后大家一切安静。我想说，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啊？你们全班都错那么多，怎么可能没问题啊？然后说哦，好，没有问题了，那我们考卷收下来了。真的没有问题吗？全班就给我给点点。后来呢，一下课，砰！全部跑来讲桌，搞什么、啊？对啊，说啊，老师这个，那我心想说啊。 可是我为什么上课这样子，我下课还要去尿尿，没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 尿尿很重要。 对啊，而且老师上课一直讲话。 老师上课不能突然去尿尿，学生可以，但老师不行。 对啊，从不能我上课上一半就说，啊，同学你自己，我先去上厕所。行啊，在有师身为一个老师的那个原则。 那我对我高中有点，对高中老师有点愧疚，我就是这种学生。 一直去尿尿。 学生是没关系啊，但老师一次耽误就耽误到所有的人。 而且 不，我是那个下课才去问老师问题。 哎、欸，其实， 哎，你 不惜也是哎、欸，而且不惜还把这个陋习演到研究所，就大学。 可是研究所我觉得合理、欸， 合理吗？ 因为你要跟老师比较深入的聊，啊、但是如果课堂上很多同学其实没有这个意思，他其实不想听，他就想说：“哎，老师，你赶快继续上课啊，不想听这个。” 我理解，就像我听到有人的提问之后，我就很想翻白眼一样。 哎、欸，是说谁？ 谁是我们我认识的吗？ 哦，当然，我们是同一个 对。那我们 pass 噔噔噔 噔，一起蛋糕。加油主管，加油主管，请黄同学马上带着您的老王乐队《我还年轻》，老王乐队《我还年轻》的音乐录音档或音效档至教务处集合。同步广播，请黄同学带着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至教务处集合。报告完毕。噔噔噔噔。 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子哭着无法往前。 然后呢？ 就是我的校庆在高三的时候呢，然后因为那时候家政课必须要缝一只兔子。 你们还有家政课？ 是啊， 有吧？ 没有啊， 大概要有家政课，就是一直到高三都还有家政课。 怎么那么好啊？ 对，然后我们需要缝一只兔子，而且是要用棉花塞得很怕的那种。 然后呢？ 全班都缝不完。 所以真不愧是名校哎，还有那个家政课也要有升学压力哎。 是的，所以就是在旁边的同学都在跑大队接力，在操场边呢。 让我来。而且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主席，而且通常那些不是主席，那些司仪们都是国文老师。国文老师就会说303班现在超过了304班了，请现在给303班的同学第一个加油！哇，305班也跟上喽，绝对不会落榜，这就是所谓的什么运动家的精神，请306班加油！然后每次就还是会有一些跌倒，或者一些教师就来参赛什么的，好无聊哦。因为运动会都在旁边打钱， 完全不想看啊。 对啊， 真的，运动会只有自己的那个班上 自己项目， 对， 对，一开始只有入场是最认真的，后来就还好了。 对， 所以你们 还在缝兔子， 对，我们就是缝到尾啊，因为真的做不完。 没错，就是我们在前面很认真跑步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你们贵班就全班坐在那边这样缝兔子， 缝兔子，而且那个兔子大概跟一个手掌大一样大， 这很小， 这很小啊。 可是就是因为它要做成钱包的样子，你知道吗？它要缝那个它钱包的头， 哦，是它藏在里面吗？ 对对对， 要藏线哦，好麻烦 的。 天哪， 太 难 了 吧！ 我们全部就是把我们最后珍贵的校庆套在这个兔子上。 哎，可是其他班不用缝吗？ 对啊， 我有点就是印象模糊，但是我印象中就是我们全班都在缝那该死的兔子。 然后呢？那你们后来？你们后来有那个吗？就是得高分吗？ 当然没有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作业。 哈，那这样子划得来吗？反正运动 差 运动会本来就是无聊的啊。 对啊，运动会输赢高三跑不动 啊，也没有比赛 了。就大队接力吧，或排球之类的吧。 排球就是在赛前都已经比完了。 对， 就是用颁奖 赛而 已。对，也不会决赛， 也不会决赛，就是颁奖。 当天就是给那个老师什么趣味竞赛啊，然后看老师那边跑步。 讲到趣味竞赛，我们已经被下风声咯，就是默默的有一些老师就说，哎，实习老师们要不要上场啊？实习老师们， 你去吊打大家。 不是，就是很累啊，就是你们这群老师都已经坐在底下坐多久了？你们上课也都是随便上啊，我们实习老师还要考较真哎，气死了！ 气！ 实习老师就是还要教书呢，还要被你们看，然后还要被你们检讨，然后还要 表演给他们看。 对啊，娱乐节目啊。 但我要说句话，就是看了那些老师实在看腻了，我们想要看 实习老师 青春的肉体。 好吧，你想说实习老师已经很忙了，不要再逼实习老师了。 对啊，平常看太多老师了。 所以你们除了就是。那个，我们回到仙都司校庆组火锅， 你们煮完之后就真没了吗？ 对啊， 就是大家在校庆的时候吃火锅，那你们有带酱吗？有同学会带酱吗？ 失忆耶，但是我记得 你就是带卡式炉那个， 一直去洗的卡式炉， 真 你会带很多瓦斯罐吗？ 瓦斯炉就是最重要，你知道吃火锅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蘸酱？ 不是，是碗。 哎，那碗 有人没带碗， 那怎么办？ 要自己带自己的碗啊。没带碗就是用锅盖啊。 啊，好脏哦！就大家都会吃的相濡以沫哎。反正大家都重洗一个锅， 对啊， 韩国人都放在锅盖上， 而且你知道韩国他们还用自己的汤匙来舀汤， 好恶心哦，我不能接受。可是我 汤匙很长吗？不然怎么舀得到？ 台湾的汤匙就是你知道前面很小，然后这样子捞一捞，就一口就没了，而且有些还是美奈米那种，还要去溶解。 其实我不太清楚哎，我真的很想去一下我这韩国友人家里去， 确定一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 对啊，好想要 吃韩国，感觉一人一份哎。 哦，那是。但我是说家里啊， 没有，我觉得韩国，我记得韩国不是一人一份吗？韩国不是大家吃一大份吗？就是没有个人餐这种东西， 定时 有吧？ 有啦，有。 我也不知道，到时候就知道。 好，我们到时候再请那个仙度师跟我们分享一下韩国的食衣住行。 OK， 我觉得食我真的是非常有兴趣。 可是你又不吃辣。 可是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啦。 嗯，讲到那个仙度师，就觉得他好像一直自找麻烦。他不喝咖啡，然后去修咖啡课，上级的那个同学复习一下，然后不吃辣，然后去韩国。嗯，好哦。 哎，这个不合理吧？ 我有试公允，对不对？全程命题，好吧。我们就是期待一下仙度师那个传来一些捷报，告诉我们说韩国到底有什么好玩的，说不定 对好吃的。 我们到最后在一起就是。去韩国录节目。 OK。 你会一直待在那边吗？还是你韩国不是韩国，寒假会回来啊？ 寒假我还是想，我是想要不要靠代购赚机票钱？ 那一月要回来投票啊？ 对啊，一月要回来投票啊。你说好啦， 对啊，所以我才 那你可以请你的 靠代购， 那没关系，那你就叫你的父母，你就逼你的父母一定要投，不要投他。 哦，会啦，我父母。 还是你叫你父母到韩国玩。 没有，他父母就是要投，他父母要投我们那个心仪的那个、啊。 好的， 大家一人一票支持蔡英文。我不管，全部都投蔡英文。 蔡英文到手 了。只能投蔡英文，不能投其他人。对我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这么明显。 我也是，黄同学也是。 现在是一次。 蔡英文到手了。每次看到一些人的其他一些新闻，我都觉得不要闹了，好不好？ 对啊，真是、啊。 完了，我们会不会引来一群？哎，没有哦，我们说不定会就是因为这个，就是直接 大红、啊， 大红， 就是、 不是大红， 大红， 大绿。你在被贴标签， 大绿， 绝对不会是什么大红大紫啊，我们是大绿的，好可怕、哦， 大青大绿， 很有特色呀， 非常有特色， 是的，是的， 就会展现出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在地光怀。 对对对。 哎、欸，那你们呢？你们那个时候校庆，你刚不是要补充一个？你们校庆有做什么事情？啊、 不行不行，说到校庆就是运动嘛。 对。 那我们学校有游泳池。那我学校游泳池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游泳池洗完就是洗完澡都需要吹头发，然后一般女生又很多，大家又喜欢留长头发， 对， 所以我们学校 对女生都会留很多长头发，我不懂哎， 对，而且大家的发型都差不多，大同小异， 对，因为所以我每次是，你知道，因为我是洗脚时有坐在后面嘛，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座位表，所以我就一直记谁是谁，但我发现大家都是长头发， 大家这边长 都长一样。 所以我就想说怎么办， 好困扰， 看不出来， 好困扰， 就是因为是长头发，所以吹头发要花很多时间、嗯、所以我们学校的游泳池是把那个烘手机放在钉在墙壁上， 你是说我们厕所会用的烘手机吗？就是这个声音 轰， 对，就是这个，然后我们把它按照身高定了一排，而且烘手机上面还有镜子，所以我们就是在镜子前面，然后把自己的头发靠近那个 烘手机， 会不会卷进去啊？ 对啊，我觉得其实蛮危险的哎。 其实不会， 哦、真的、哦。 对，真的，因为你烘手，其实还是有点距离啊，因为太近它其实也感应不到，所以大家就是用自己的头或者是用自己的手努力的 烘手机， 是努力的感应。 会干吗？因为它烘，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个烘手机，而且有的时候会暂停，那该怎么处理暂停这个危机呢？ 就是等啊，就是我们需要等待，非常的耐心。 我们就要很早就下课了。 不会啊，就是其实你没有干也是可以回家 的。哦，也是， 全班都把这件事 理完。对，你不用追求到谁干。 透透对啊，然后 你有吹到就该满足了， 该走 好吗？ 但是会有，比如说就是学姐在旁边等你，就是学妹你也吹太久了吧？这样子。 不会，因为通常就是一个，因为它实在是很长，就是那个按身高 多少台， 就是很 贵 尺吗？ 对， 就是25公尺的距离啊，全部都是红龙手机。 我是丁学富。 是的，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哇，之后再也没有用红手机吹过头 发。 但是在这边就是不惜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些卫教常识，就是去厕所你要用红手机 ，OK fine， 请你彻底烘干，不要就是烘一半就湿湿，因为其实烘手机它的那个温度，的那个热度其实并不足以杀菌，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适合那个细菌就是霉菌滋生的一个温度，而且还有在设在那个厕所里面，所以你的手湿湿的，然后那个烘手机就把那个整个细菌吹到你手上，重点是你手是湿的，没有吹干，所以它就会附着在你的手上了，所以真的要做就是把它吹干， 头都洗了。就把它洗干净。 对，不然要么就是手湿湿就是出去，不要那个，就是用红手机。 宁愿用在自己的裤管上，也不要用红手机。 对，擦擦擦擦擦，所以大家都很明显就擦擦擦的。 大家都知道吧？ 对，而且我每次就是其实我会默默观察，就是有时候大家不是吃东西嘛，就比如说就小点心大家分享，我就会很喜欢看到大家怎么解决他们手指的 事情。哦，谢谢。 有些人会有谢谢，可能就舔掉舔掉，我说 OK， 我就发现有些人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就剥自己的牛仔裤，对哇。 太精彩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可以知道他这个人本身就是非常恶心啊！ 哎，那舔掉也不恶心吗？我觉得舔掉才恶心，我不喜欢那口水味道。 哦，因为我个人都是比较做作一点，我就会拿那个袖珍包的卫生纸，然后擦，然后还问说，大家有需要吗？ 天 哪， 如果被问到，我会觉得天哪，那我刚刚 我会拍掉， 而且我会拍掉 ，OK， 拍掉我可以接受。 我也会拍掉。 那为什么在裤子上？ 因为就感觉，而且裤不知道， 我觉得粘在裤子上。 对啊， 就是 你等一下还会坐在别的地方 哎。妈妈洗裤子很辛苦。 没有，是洗衣机洗。 也是累吧， 但你都不体谅洗衣机。 对啊，那洗衣机也是很可怜的。 对啊，要珍惜物品。 哎，对啊，我不是那个。 我们这边，我们 我先转高中 回来。 我的高中，我 对 对，好，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我高中读，就我们学校只有分社会组跟自然组，但自然组就是。对，约等于三类。 因为就是哦，所以你是自然姑娘咯。 对，没错。 因为我跟黄秋同学都是社会组的社会战队。 真的 假 的？是。 好了。 所以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就是我们三类 姑娘。 三类的特色吗？就是因为有自然，不是自然，那叫什么？ 解剖课。 生物课吧。 就是自 然。哦，自然生物实验。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我没有解剖过其他、你们有吗？ 没有。哎，等一下，所以是你们是在学测前，就是平常我们上化学课的时候就有解剖课了吗？ 没有。 都是，所以等下你们跟我们社会组一样啊，完全就是。 我们上的是一样的吧？ 梦一场哎。 真的，就是我们都看得到吃不到这样。 对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实验课，就是管自然啊，哎，不是自然。化学、 物 理、 生 物、 地科， 地科好像没有， 地科没有实验， 但实验都会放在课本的那个讲义的后面。 对， 而且你还要背一下那个实验， 没有， 就是根本没做实验，却要背那个实验是怎么样生成的。 这是文嘴，你知道吗？就是完全背硬背， 硬背 背 多分，对不对？ 我突然觉得三类的同学好厉害。 对啊， 就我们都是学测之后，然后学测之后不是有一段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些人就在等那个成绩啊，然后有些人在等面试啊。 对对对， 那一些人就 繁星上了就在后面休息。 对，然后反正就是很乱，然后 还有指考战队， 大家都没有心上课，所以老师就考，就是用那些时间来做实验。 老师也不想上课吧？ 对，老师也不想上课， 累的。 所以你们都是考完学测才做实验？ 对，就一连串时间。我们那时候还买了什么？就是 实验 跑哇！ 哎，实验跑我不行，因为都是。从小到大就是一路念社会组念上来的，所以根本没有穿过实验袍。 那实验袍更没用啊，更没人穿了，好不好？ 真的假的？那你们会戴那个 goggle 吗？那个护目镜？ 没有，没有。 啊？那你们这样 实验袍这个是不是穿假的？根本就是。 可实验袍很好看 啊， 是我们社会组的憧憬。 对。 但你就穿那一次，然后带去上课的时候，然后看起来很帅，就这样而已。 没了。那你们有做什么实验吗？ 哦，就解剖，我只记得解剖， 是解剖哦，大家解剖， 解剖，青蛙，对， 青蛙，你们先把青蛙杀死， 没有没有，先把它 戳昏， 气体毒晕， 啊，是毒晕吗？还是让它没有氧气？ 没有没有，是毒晕。 然后，哎，等一下，洪小姐，你洪同学，你可以听吗？ 我可以啊。 好好好，那我们继续。 他刚才说什么东西啊？ 哎，那我对我没有， 好，那你继续。 先毒晕的时候，然后测他的一些反应。 对。 然后我忘记什么反应了，反正 我知道，就是 测他是不是彻底晕了。 对，看瞳孔吗？ 不是吧？我 不惜很喜欢看医疗影集，他们都在测瞳孔，还是会反射。可是反射、就是、 好像是反射，是测反射的样子、 哦，看有没有反射动作。 对对对，然后再依照就是老师会放影片，然后再依照什么切，从哪里开始切，然后看、嗯、哦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 那所以你们要先就是把它定起来吗？ 好像是哎、欸， 就是把， 不然他会跳哎、欸，因为他其实还没死啊， 他只是晕倒而已， 所以他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反应。 所以他哥他是不是有感 觉、嗯？他有感觉吗？ 所以才会跳吧。 天 哪、啊！那如果你们班有同学就是不能吃，就是吃素的同学怎么办？ 好像没有吃素的同学。 哦，毕竟不是天主教学校嘛。 哎，跟那没关系啊，反正就是没有吃素的同学。 好吧。 对啊。 好残忍！那最后面你们看完之后，就随手丢生态池。 不行啦， 回归生态链。 还是林黛玉，黛玉葬花，他们是什么三类葬挖？ 挖土吗？旁边已经准备好了。 对，挖坟墓的概念，旁边还有就是立那个哦，甘棠，哎，甘棠有爱吗？还是什么的一些， 你知道 一些碑，对，然后呢？ 纪、 嗯、 念我们的娃娃。 对，我不知道听哪里听到，听说他们学校就也是三类，然后接口完青蛙之后，猪来，猪来吃， 是天气吗？你刚是青蛙吗？真的是。 天哪！我现在是不是 没想到现在是七月呢？ 节目出现了一些小差错，因为刚才仙度斯分享了一些青蛙，殊不知他现在狂打嗝，他想变青蛙了！我的天哪！ 我们的青蛙是放在那个厨余桶。好，我的话就到这里，然后换下一个人说吧，我开始要打嗝了。 什么意思？就是放分厨余 pass 也太恶心了吧！ 好恐怖哦，那个厨余癌要怎么想、 啊？对啊，不是重点，对厨余怎么解决它？就是厨余是放熟食吧？ 对啊，然后 我 好恶心 哦， 我完全不敢想象哎、欸！ 不敢想象我是猪要吃那些青蛙， 而且是生的青蛙， 好可怕！ 他们都会煮过啦。 啊、 我说主持的、 哦，真的哦，嗯，哦，就是在那个 就是 收水 厂之前要先煮过那些青蛙。 噔噔噔 噔噔，加入主干部，加入主干部，请仙度斯同学立即带来您的阿信的玫瑰少年 CD 录音带，或者是任何的音效档，至教务处集合传播广播。请仙度斯同学立即带您的阿信的玫瑰少年的音效档，至教务处报告完毕。噔噔噔噔。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谁把谁的身体变成了欲求禁自己？乱世总是推不去而去，那种美丽会换来妒忌。你并没有罪，有罪是这世界，生而为如罪。你不需要抱歉 ，Wonder I will be you，Baby boy it could be me。生活如果不停，生活陪你安静。I wish I could hug you to really really be free。难度玫瑰没有荆棘，最好的包袱是美丽，自卑的谁开始放弃？别人失去改变了你，你是你或是你的心，我要更真心的爱。心事不会杀你，多少次的重伤，多少次的冷雨，终于谁会拉你，决定谁会陪你。Sunshine happy every day， 离你看到世界可改变，多少无知追求时空不拒绝，永志不忘记那往事不如烟。谁会人无罪，你不需要抱歉。What I will be you，Baby boy you could be me。Be free， 那朵玫瑰没有荆棘， 释放真心的纯净，我们都成为没问题。你的控诉没有声音，却倾诉更多的哲理，去唤醒无数的真心。 分属一个专业，比如说像是黄同学就是纯女校嘛， 嗯、 然后布希就是代表的是 对对对 哦，他是公立纯女校，然后那个布谢杜斯就是私立，然后男女混校，而布希呢就是公立的全男校、 啊， 所以就是让大家分享一下男校的生活到底在做什么哦，然后谢杜斯不要再打嗝喽，因为我们今天那个题目主题就是大致上是围绕在运动会上面吧，然后那时候是哎。其实那时候是运动会还是园游会啊？ 啊，随便 啊！我现在应该是哎、啊，其实园游会， 园游会一样重要。 园游会一样重要，就是、 欸、你们是不同天哦， 一天园游会，一天运动会啊。 哦，其实我也忘记我是怎样。 我们好像是不同天诶、欸，真的有一个独立的园游会跟一个独立的运动会诶、欸。 就是有什么？ 不知道诶、欸，好像是关于日治政府，然后国民党来台了之后、 哦， 然后就不要原本的校庆，就自己再独立一个。 天哪、 啊！所以我们有两个校庆。 国民党。 对啊，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校庆的时候，你安静。校庆的时候呢，你先喝水。校庆的时候，那个我们班就是那时候在卖，要卖那个叫什么鲷鱼烧，就是、哦、很热门吧。 有很多鱼哎、欸，就是谈话 里。哎，你还没讲。 我等一下一定要补充的鱼。 当然就是待会黄同学带来一些劲爆的事情，我们待会再补充。因为我们今天在吃饭的时候聊到这个，我们就。你现在这么做， 我一定要补充。 好，那先回到我就是鱼的这件事情，就是呢，因为那时候鲷鱼烧才刚在台湾就是流行，还不像现在就是普世及时，对，大概是高一的时候，大概 是不是累 六七八八八年前了耶， 哇，好久。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班那时候分工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就是在教室偷电窃电用学校的电，因为我们的操场跟教室是非常远非常远非常远， 所以有人会接电线哦， 不是，所以他们在教室做 哦， 然后呢我 们 就 有发电机吗？不是都会 不行发电机啊， 没有，我是说学校的学校不是都会， 我不知道 耶、欸、 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好像没有，我们就是在教室、 哦 因为要备料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发电机，可是有发电机，可是好像也不会给学生用， oh, 就是会给就是舞台上面那些惩罚、oh, 一些热音社什么之类的， oh, 然后就很吵， oh, 一直在那边唱一些听不懂的歌曲。 不，我以前的热音社。 好，没关系，好听的歌曲没有，女校可能是好听，男校就是难听喽。 好的，好的。 然后呢，我们分类非常仔细，就是有些人是行销啊，就是负责卖啊；有些人就是广发传单；有些人是负责什么跑马拉松，就是一收到单子的时候呢， 是回学校拿。 不是，因为那时候亚太，大家还记得亚太吗？ 嗯，亚太 往内户打不用钱，现在亚太有在倒了，所以他们就会先在那个操场那边 倒了， 因为现在好像。嗯、 哦， 没有在人家用亚太了，反正他们就打电话去给班级里面的人员， 是特别为了这个， 没有，他们原本就有，原本就有，就找出人人亚 太， 那时候亚太很夯，人人有一支， 对，都是 情 侣打， 对， 我也就是这样， 所以呢，他就是在下面就先说，哦，我要一份什么什么，先点完餐，然后呢，这时候就会推派一名就马拉松队员，他就跑回去教室，然后呢， 拿 那个鲷鱼烧这样子，然后鲷鱼烧。 啊、我以为你们会拿一个箱子，然后把 没有那个是后来，那个是后来，我们的行销是非常完善的，就是一开始前面就是 just in time 吗、啊？就是限定 对限定限量的、啊，然后就是这样回来，然后再跑，还是热腾腾的，然后发现说哎。大家发现我们这一摊是在卖，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立一个大的鲷鱼在我们班上，然后 一只鲷鱼， 就是一堆人，然后就坐在那个帐篷里面，全部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然后呢，终于就是有人发现说，啊，原来我们是卖鲷鱼烧了。我们开始声音 大排长龙， 真的， 就是派很多马拉松队员， 对，就是坐在里面的其实都是 stand by 的马拉松队员，但就是一直跑， 大家不知道里面人到底在干嘛， 对， 也没在做事，就是坐在那边， 好迷样的岗位。 对，其实那时候就是某种程度的 food panda。Oh, Uber Eats， 哇，超越理 先时代潮流、欸。 领先时代在八年前就在我们的这个学校就是实习，然后不是这样跑回来，反正就是后来我们就赚大钱，赚很多钱这样子。但是我们就想说，这个公费虽然赚很多，但是分给就是一个班40个同学，就是好像、 没有什么嘛。 对呀、啊。 订披萨。 没有，我们就是不，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班是来干嘛？因为男校就怕热嘛，所以我们拿来储值冷气卡。 没 错，没 有创意， 吹到爽， 吹到爽、啊、因为那时候就快要分组了。所以以后就是那个 大家都在 这。那为什么不要吃东西？ 不是因为吃东西就是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很热，我们学校你知道在哪里吼？ 知道， 对，大家都知道。 嗯，是的， 你们不知道没关系啦。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很热，所以那时候就会开冷气，然后就觉得哦，你这费好贵哦，一直就是开。 对啊。 我们就决定 储值， 对，把那个纸全部储满，但是狂开一天八节开。 哇。 那你储多少啊？ 忘记了，反正就是把那个钱全部都储进去，然后狂吹。 那到分组前有吹完？ 有，后来有吹完，好像很快就吹完了。我们预估错误。 没有很多。 没有，想要吹一段时间，但是就啊。就这样子， 你们太奢侈了。 对，太奢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训俭示康。好，等一下回来，反正那好笑点就来了。我们就是体育课，因为男校的体育课就只有篮球。 臭 哦，真的假的？ 男校体育课只有臭， 就跟你们女校体育课就 只有 排球啊。 哦， 对 啊， 我们都 有 哎，所以我们是男女混校。 对，你们是男女混校。 不，我们还有蛇板。 哦，对，他们有蛇板，你很好，就前面人是一直在扭，先让我讲完啦。然后呢，哎。对，反正就是像，反正就是你知道，布希本人就是跟以前布希的朋友们，就是对篮球没有那个很多的兴趣，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选择就坐在旁边，因为我们就是对游泳课非常兴趣，因为游泳课我还可以洗澡嘛，我们是为了洗澡去上游泳课，对。但是篮球课我们就坐在试镜台旁边休息啊，就让他们就在汗操场上挥洒他们的汗水， 哇，好青春。 对，然后呢，有一次他们就是同学就说，哎，如果你们都不打篮球的话，那你们怎么不先回去教室开冷气呢？我们想想，对哦，你们在台外面睡，我们在里面睡的气 OK 啊。所以呢，我们每次就是当当当当快下，就是下课前的十分钟，我们就想说，老师，我们先回去哦。老师说，哦，好啊。 你们老师好棒、哦。 很棒，我们老师那时候快退休了。然后怎么，我们这时候就回去那个班上，然后我们就把冷气打开。 哇。 那时候男生们就是进来班上就开始脱衣服，然后就是 哦，好可怕。 没有，因为那时候就还是闻不到味道，因为我们都已经 开了冷气就 对，都习惯了，而且没有，就大家都习惯，他就哇，干超爽啊，怎么就衣服就全脱这样子。好死不死啊！数学老师走进来，然后下一堂就是数学课，一进来， 是男的还是 女 的？哇！ 直接打开来，数学老师还是基督徒哦， 没有，冲出去， 没有，老师再打进来， 关门， 太臭了吧！一零八，就算了，一零八。太臭了吧！冷气关掉什么？他就是走进来就说什么我们班很臭，对，开窗户，然后还叫我们说把裤子穿上，把衣服穿上什么之类的，啊，吓死我了！然后他就一直狂做呕的表情，就是。 我们是男女合班，可是就是你知道有超过一半的男生， 嗯，还是臭的，对， 恶心了。 可是就是男生就我们班男生的味道， 味道， 然后反正就是老师很夸张，老师就死不走进我们班上，然后站很远，然后从窗户进来，然后还一直拿那个数学。那个徐氏讲义一直在挥， 有一种老师就是那样挥，我 你们也有对不对？就是拿那个这样子一直挥挥，太臭了，然后还在课堂上发飙，说什么你都是这样子，怎么就不上数学课什么什么之类的， 笑死！ 而且 他应该跟那个排课的人说，他不要在体育课后面。 对，可是我觉得他就是被整。因为谁没有一个老师的课想要接在体育课后面， 但他都是吗？ 没有，就只有那一次而已。 啊，好 对，我们后来反正后来就是那一次，就是我们学乖了，是数学课前不能开冷气这样子。 啊， 可是会换衣服吧？还是没有？ 不会，男校就是不穿衣服啊，啊不用换衣服啊。 哎，我们是会有人后来会有人有带，然后就有人会把湿衣服晒在走廊上，然后这走廊的那个女儿墙吗？ 你们的走廊有味道、欸。 我觉得我们整栋楼都有味道， 可怕、啊 欸。对，我国中的时候是男女合， 对， 分班，对对、分班。 天哪，竟然有这种国中。 然后就是男生班是在一楼，然后我们是女生班，女生在二楼的时候，走到一楼都会有男生班 的 味道。 对，男生班真的会有味道。 男生真的很臭哎、欸， 真的臭，而且他们又很脏，不打扫了、 对，你知道男校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吗？男校你只要厨余有到，回收有丢，然后垃圾也清得干净，然后就是班上不用什么特别打扫哦，就是班级教室 整 洁比赛第一名的代表。 你们以前为了拼那个奖牌，就是很努力打扫。 对，因为你知道 女校就是真的，大家很努力打扫。 真的，我就看到大家就是那个 勾什么都擦得很干净，我觉得太夸张了。 大家就是想要拿那个奖牌。 对，而且最好笑的事情是，他们分工仔细的嘞，还有人专门负责抬水哦。嗯，有些人就负责拖地，有些人就负责抬水，这样就是女校是一个非常分工有上的。 我愿意当抬水的。 那抬水很可怜的，因为水脏了就马上去换，然后再回来。 那我宁愿抬水也不要 拖 地，因为拖地要洗那个拖把。 没有，你就这样就好啦。所以脏水是抬水的人做的。 所以我还在过去的时代，我还在过去的时代。 现在都好神脱了哇！ 不行，我一定要回到我补充我的高中。 好。 那条鱼，就是高三的时候大家压力都很大， 对， 然后我们当然需要一些自修的时间，因为社会组就是课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就有自修时间。然后在自修时间呢，我的教室 停，那不叫自修时间，那个在九年一贯教育那个叫做弹性课程，而现在十二年国民教育108课纲上路了，那个叫做空白课程，就是让教师以及学生可以自由发挥的课程，不是让你课表全部塞满满，而是老师跟学生互动更好的安排一些就是学习的项目哦。 天 哪， 那我们那时候老师就是消失在教室， 但是其实因为那老师那时候没有薪水了， 对对对，难怪老师要消失，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大家各自活动，然后我们大概都不会在教室里面，就是有些人会跑去树下看书还是什么， 对，就是树下， 他们会跑去桥上看书， 对，就是那 天桥， 对，我们就是那个池塘有一个桥，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教室前面有一棵树，然后树有椅子，然后大家就会跑到树下、跑到那个池塘旁边读书。 会有蚊子吗？ 不是，就是大家不想要待在教室，对，但是我跑出去外面不是为了读书，就是我发现那个池塘里面有很多鱼嘛，但是有一只鱼在那个固定我就是空白课程的时间，它都会停在池塘的一处，然后不移动，对，它都不会移动。就是，然后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在睡觉还是什么？但是我就观察了几天之后，发现他就那个时间点会在那里。 然后呢？ 所以我就每到那个时间点，我就拿一支树枝去戳他。 这样是可以的吗？ 是一个杀生的行为吗？ 没有，我当然不会伤害他了。 哎，这样没有伤害他吗？ 叫醒 什么？他就在那边，你为什么要把他叫醒？ 我想要叫醒他，看他游动。 再次重申，黄 同 学是 吃 素的，他是如素哦。 对，但是这也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就是我觉得当。陪他玩出来一阵子， 你确定他有想要跟你玩吗？ 没有，我要真的说明，有一天他真的不见了。就是学校不是都有那种大笨鸟吗？ 那个黑冠马路。 对，然后我们都怀疑是不是他吃了我的鱼。 还是 其实 是你自己？对啊，还是其实你自己吃掉了？就是跟那个仙杜斯借那个卡式炉。所以其实我们的友谊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了，对， 然 后是做成我的鲷鱼烧。 哈哈哈哈哈！我高中生活有很多鱼啦， 对啊， 三个海洋的国度。 是，而且他还做了什么金鱼？ 对啊，天哪，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喜欢鱼吗？ 好可怕哦！ 但那只鱼真是我高中的一个很棒的回忆啊。 对哦，说到高中回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并桌，大家有没有并桌的习惯？就是在男校，我先说哦，男校就是有一些我们会有人想并桌啦，就是我们比较爱保持干净的这些人，就是游泳课上完会自己带那个蓬蓬沐浴乳去洗澡。因为很多其他男生们就是考完试之后就直接去洗澡，洗完也没有洗澡就换衣服，然后去打篮球了。而我们呢，就是在游泳池里面就在做 SPA 啊，因为那个很强的水柱啊， 有 SPA 哦， 没有，就是那个水柱会这样啪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然后呢，还有什么？然后就游完泳啊，然后就是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休息去洗澡，然后就大家就用那个很香的沐浴乳这样子， 因为 每次洗完澡就是香香的，然后就很开心这样，然后这就热食不买午餐。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是会想要在游泳课完洗澡的同学们都很喜欢并桌，但我们害怕是一并桌旁边坐的是可怕的人怎么办？ 对啊，这真的很困扰。 对，所以男校其实还是不支持并桌啦，不晓得女校。 女校当然要并桌， 没错。 就是并桌就是有利于消息的传递， 就是刚才分享的那个， 对，先跟旁边人讲完话，然后回头后面还有两个同学，然后再点前面那个同学的肩膀，两个人都同时回头，你是可以跟六个人聊天，这是一个小群组，你知道吗？就像赖的群组一样， 到底是生还是去聊天？ 没错，因为我每次在后面观课的时候呢，因为高中，第一学府的高中通常都是以就是自由闻名的嘛， 对啊，就是老师不管你啦， 对，然后呢，老师不管你之后呢。 他们就会就比如说老师讲一些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就是老师自己脱离主题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嘛，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师一开始都会花时间进入主题，等他进入主题之后，我们再脱离那个状况。 我们就在聊天。 对，我们就在聊天。 我们在传递我们重要的讯息。 没错。 而且高中生有很多重要的事。 什么事？ 例如吗？例如吗？ 就是哪个老师又怎么了呢？然后还有那个补习班老师又发生什么事啊？ 可以吗？这样子是 OK 的吗？ 当然是可以。天哪，就是补习班之前不是有一阵子很多那个什么狼师什么？ 哎、那时候你是高中生吗？ 我是高三刚考完试的高中生。 然后呢？ 然后他说的那补习班都是我的补习班。 是那间有名的。 是的，就是全部都是啊，就是那时候传的 补习班真的很恐怖。 对啊。 因为我们那边补习班是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他讲的补习班都是。都是台南有的补习班， 因为我们台中补习班只是会在报纸上面互表 好了，这个 数落对方， 对啊，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可是在花莲补习班好像没有很有名，就是不是花莲好像是一个不需要补习班的地方哎、欸， 大家自由自在嘛， 好像是、欸， 好像那个人不够多、啊， 人不够多，应该是、 啊、 应该是有啦。还好像可能都是数理自由班进行家教， 因为以前高中都是那个老师坐火车到处跑啊，就是西班部的， 哦，补习班的吗？ 对啊， 哦，对，因为他们也跑不到，跑不到东半部， 对啊， 好可怜哦。 不会，你我们还是读同样的学校。 耶、yeah! ！我们学校的话并桌好像， 私立学校可以并桌吗？感觉私立学校就管很严。 为什么？但是。可是我觉得跟并桌没有关系，就重点就是你旁边到底坐什么样的人。 对。旁边坐什么样的？有些人我们就是思思慕慕，想要坐在他的前后左右，或坐在他的后面，就算他在多臭都很想坐。但是有一些人呢，你只要在班上看到他，你就是不开心。 哦，真的， 真的 很多这种人。 你就希望你就是坐在右前方，然后他坐在左后方，永远都看不到他。 永远看不到，就是会觉得他坐很远，就最好他都不要来最好。 对。 对，我最希望他离我越远越好。因为很多这种同学，而且会莫名其妙讨厌一个人。 对，莫名其妙讨厌一个人这件事情。 对，然后就是他们也没干嘛、 嗯， 然后跟你也 不 熟， 就 但你就是对啊。 就那个磁场的问题啦， 啊、 我是这样觉得。 对，真的。 那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超常坐讲桌前面。 哎，我也是，我也是，可是我是自己决定的。 我不喜欢， 我是自己决定，我都坐最后一排。 我是高中后面的，因为我觉得压力很大，尤其是物理化学，因为我最讨厌物理化学课。 嗯，可是你还是三类姑娘啊。 所以我们物理化学课特别多，就是超想死。但是我的好朋友他认真奋发，他每次都坐，他想要坐前面。 嗯。 然后排 你就跟他交换位置吗？ 没有，排座位的人都把我跟他排在一起，所以就。 你应该跟他切割耶。 对啊，你要切割管那个什么管宁割席啊。 对啊， 来不及了。 所以你现在在怨恨他吗？来，我们现在有这个发声机会。 对，如果你现在要 对， 没有， 我先帮你打电话来。 哎，不是，但 没关系，我先帮你打电话。 让我。 哎，喂喂喂，电话接通了吗？哎，嘘，电话接通喽。好，电话接通了，来，请问您是那个仙都寺以前的同学吗？啊，你问仙都寺是谁吗？嗯，这个没关系啦，仙都寺有话要跟你说，来，仙都寺请说吧。 那个就是我其实不喜欢坐第一排，而且是讲桌前面 的那个宝座， 特别席。其实特别席是我朋友坐，然后我是坐特别席旁边。 你现在还在跟你的朋友讲话，朋友都被挂掉。 因为我觉得压力很大，就是上物理化学课的时候，我超讨厌物理化学，但是物理化学课他妈多，然后。 所以你要到底要跟你朋友说什么？你朋友要挂电话了。 没有，我要先讲理由。 好，有那个脉络。 因为我觉得压力很大，我都听不懂他讲什么，然后但是因为老师在前面，我都不得不就是抄笔记，我不能做其他事情，不能背我的英文单词，或者是 好重要、哦。 对，英文单词很重要。 或读起的。其他课也不能睡觉， 嗯， 然后但是我、 啊、同学还在吗？哦， 还在。但是我觉得坐在你旁边也是有好处，因为就是班上其他人很吵很烦， 哦，好窝心哦。 就是我坐后面，其实我也不能做其他事情， 因为太吵了， 所以就是让我清醒，对，就这样。 哦。 然后辛苦你了，恭喜你毕业，嗯、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 啊、 现在你们有联络吗？ 嗯。我有看他的 IG 哦、oh, ，那就好了。对啦，我也是透过 IG 才找到他的那个电话啦。 默默的小粉丝， 对他记得我们不只要收听 Spotify， 那个就是自己 自己的兴趣发挥的非常的好。 天 哪、 啊，真的有点恭喜他、嗯。 对啊，好棒哦。嗯， 好，对不起，打断你，继续。 不会啊，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差不多要到尾声了啦。 对啊，这集有点长啊。 这以上呢，就是大概是我们高中生活。那我们最后呢，在为了即将要升高中的这些同学们，就是必须要给他们加油鼓励啊。 啊， 有没有什么高中必做、高中必玩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以男校为例好了，高中是必脱衣服、必脱裤子，然后呛老师。等一下，我必须再补充一件事情。因为呢，就是男校太脏了，然后男校的值日生就是形同虚设，每次就是写在上面就是梦一场，就是写上去之后，然后好像都没有人在就是 follow 这个消息，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下课的时候呢，就上一堂课，又是数学课啦，数学课老师就是你知道，写满满的数学公式什么之类的。结果下一堂课是什么课？物理课。哇，两个都是需要动头脑的课程，怎么会排在一起呢？ 直接昏倒吗？ 我们社会组，那时候还没有分组，那时候没有分组。 一年级的时候， 所以还是基础课程都要上。然后物理老师呢，就发现我们班都没擦黑板。然后物理老师说，那个就很冷很冷，他很冷，他就说，如果下一次再没有擦黑板的话，那我就直接在黑板上面写公式。就等于说满满数学的状况， wow. 一堆 x y z， 然后一堆数字的状况，他还要写公式哦。 我觉得蛮搭的耶。 蛮搭的、啊，结果你知道，男校还是说再说一次，值日生梦一场。上一次上课的时候还是没有擦，但是把老师画大饼，老师直接写上去。老师就说，老师就上课说，好，同学我来上课哦。没有，老师就说，哦，啊不，老师，什么？老师就直接上课，他就真的是直接在那个缝缝里面写公式。 对啊， 然后呢，就有同学意识到说要擦黑板这件事情了。然后台下就很轰闹，就是说，哎、欸，谁啊？什么直升什么什么没擦了，真的。然后就后来就有人很不甘愿上去擦，就说你们这昨天也没有擦，为什么今天也要擦？就很闹。然后走上台讲台说，老师说不必了。所以我们就上了一堂数学加物理课。 可是老师怎么会这样反面写完 好吗？ 没有，他就擦掉他自己写的部分了。Oh. 他就是自己随便就是挖缝这样子啊，而且不是说 会不小心擦掉数学， 会不小心擦掉数学，但是我们也分不清数学到底在哪里，就这样子。 老师真的生气了， 老师真的生气了，50分钟就过了。因为比如说像我国文课，我还是写中文字，大家还是猜出来。 对啊。 但是好像就是物理课、数学课，所以就是没办法。 好特别的回忆。 所以就是如果在男校的话呢，保持干净，自己本身的干净是重要的。 必做， 对，必做事情就是脱衣脱裤，然后 呛老师， 呛老师没错。但是呢，还有什么啊？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了啊。还有就是男校的友谊就是也是非常长存的，就是比较不会吵架这样子。 真的吗？ 男校对啊，男校很少吵架。 对，女校就 男校就比较常打架了。我每次在班上后面看，我就呜呜，我都看热闹的那一个。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没有，我就没有说，我就在旁边关系啊，这样子关系平台。 关系平台。 推广台南景点啊。 对，刚才 女校。 对，刚才是男校，那女校呢？ 不行，女校就是真的很容易不小心被排挤。 真的、 啊。真的好多小圈圈。 哦、很 多。 他 男校 就是 我有小圈圈吗？ 男校小圈圈就是因为是彼此不熟产生小圈圈，不是因为讨厌彼此的小圈圈。 哦、但是女校很容易，你开始跟人家很熟，但是学期末的时候，你身边人都不一样。 换了一批又一批。 对对对，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一批可以跟你一直到高三，那你们 到大学 毕业还会是朋友。哇，所以重要就是建立你的一圈，然后小心不要被踢掉。 好累哦。 男校是小心被打，女校是小心被踢掉。 对，小心被黑哟。 对，这是就是来自于第一学府的资讯。那请问男女混校的限度是呢？ 我觉得男女混校就是。男生跟女生会不熟，然后女生跟男生不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国中就是 太熟 是男女分班的关系、所以男生跟女生不熟是呢，然后女生也不知道跟怎么跟男生交朋友， 天哪， 融合起来，所以就形同陌路。所以我觉得倒不如就是把精神放在社团上面。 但是私校的社团， 我私校社团超烂，可是我就觉得如果你有一个社团的话，感觉会比较有趣， 至少可以寄托啦。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不会一直读书，像我就一直读书超无聊，真是高中三年没什么好，就是 哎，你的社团是什么啊？你什么社的？ 我没有什么社的、啊，我就是海鸥社啊。 听感自由自在。 对啊，就是因为自由。 海鸥社在干嘛？ 海鸥社。海 标胜是一个统称，就是那种你只要点完名之后就可以走掉的那种胜 团。哦，哎，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好，我现在我们再岔开话题，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我进入教学实习的时候呢，发现了好多缩写哦。我来考考大家哦。首先，请问第一个科办是什么？ 科学办公室。 科什么？科什么？ 科学？ 不是科学办公室哦，那科学办公室只有一个。 科办哦， 科系办公室。 对，就比如说像我在国文科，那我们就会说国文科办，老师就会说，哦，那我先回科办拿一下什么东西，是科办。 天哪，这只有老师会知道。 没有，学生也知道。 那是专属于你们学校的吧？ 是吗？对，好像是因为 但我也是 我们学校啊。然后还有下一个，大家知道语境是什么吗？ 语境是语文的那个境界吗？ 不是，语文对了。 讲话的那个。就是、 不是，不是脉络，不是 context， 不是。好，公布答案哦。语境就是呢，语文竞赛，就是来自于国文科老师里面，因为国文科老师中午都不能吃饭，都要训练学生。嗯，所以我们 不是午休的时候训练吗？ 就午休时间啊，午休时间吃饭不是吗？ 可是吃饭之后才午休，不是？ 没有啊，我们就从12点一直训练到1:10。 哎，我记得我之前是1:30在上下午第一堂课。 我们是1:20上课，然后我们就练到1:10。然后就把学生送回去，然后国文老师也出去吃啦。没有啦，因为实习老师也就是在旁边赶快猛吃猛吃，因为实习老师大概45分就可以就是先离开处室，然后就赶快去买完，然后赶快吃吃吃，然后进语境这样子。然后所以国文老师们都会说语文竞赛叫语境啊，我去练语境哦，我去练语境这样子。 好累哦。 对，然后我今天呢听到一个，你们知道什么叫地社吗？ 地社，地下社办。 地下社对了。 地下社。 地下社团， 地下社团没错。地下社团意思就是，今天就是我在听社联会开会，他们就说，哦，我们社会社员代表就是有资格的，就是55个社团，你们是有正式登记的这些。如果你们有一些地社的话，那就不行。我说什么叫地社？然后那个社联会主席就说，哦，地下社团。 天哪，我已经脱离了高分了。 对 啊，所以地下社团还是可以。营运的吗？ 地下社团是可以营运的，就是比如说有些社团不是因为社团人数都有限，对不对？ 对啊。 所以他们有些就是会挂。 挂名 一些无聊的社团，然后再去地下社团这样子。 哦，我了解， 因为人数的问题之类的，大概是这个状况。 对。 所以男校是什么？不要被打，女校是不要被排挤。 对。 不要被替换。 不要被 踢掉。 踢掉。 你一定要培养自己身边一群人。 小 珍珠， 那男女混校是？ 就是做自己。 做自己，然后玩社团。 对。 那还是提醒大家多读书啦，因为刚刚学习历程很重要哦。 我觉得不要读太多。以后都没用， 以后都没用到。 你看我们读到那么多，然后现在嘞，顶大，然后在干嘛？不知道哎、欸。 这个啊。 对啊，好，对啊，只能录这个啊。你看，庸庸碌碌。 不是长进， 不是碌碌。回到我们的主题了。 好啦。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大家拜拜。 很开心。 没错，大家就是不晓得喜不喜欢，就是有这样子的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希望你们喜欢啦。 好啦，希望大家会喜欢咯。然后最后节目，你是 黄同学。 没错，然后他是 薛杜斯。 我是不惜，我们在这边告一个段落，跟大家说声晚安咯。 晚安。 拜拜。 今天我们很愉快的谈了我们高中的生活， 没错。 然后在最后呢，由我们的男校代表想要送给我们最后一首歌。那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呢？ 事情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就聊到毕业歌曲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是非常有才华的，然后他就是会跟着我们一起，就是在游泳课洗澡，用香香的沐浴乳洗澡的同学。然后， okay.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毕业歌曲是非常高票，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黑箱作业啊，最后就是毕业会里面的人就是毕业歌曲这样子。我自己觉得我们非常棒，我们是真的去专业录音室录的。 哇！ 对啊，然后就是这样子落榜啦，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生气，就是气愤填膺的在那个涂鸦墙上面写说，如果我以后是国文老师，那我就会要跟大家介绍这首就是现代诗词，就是介绍我同学的。然后如果我是广播 DJ 的话，我 就 要介绍这首歌曲。没错，就是今天是。误打误撞就介绍了这首歌曲， 所以高中的 没错，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少年梦》，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少年梦，对不对？不论你是从国中升高中啊，还是高中升大学，就请你还是可以保持着你的那种得失心非常旺盛的时候，就是很勇于为了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想做好的这样子憧憬。 就算你已经都毕业，然后没有什么书好读了，但是还是希望你可以怀着那一颗少年梦这样子。 因为我常常看到就是我们班学生就在抱怨说读书好无聊哦，然后 就说老师你只要念一科就好，我们要念很多科。但我就想想说，哎，好像也是，不是啦，是就是我们念的更多，我们念更深，好不好？就是你们现在能够单独的，然后很团结的只读书，然后就是练习自己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这样子一个事情。然后因为这可能是你人生中读最多书的时候了，然后最聪明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当时的自己怎么能够撑下去这样子？就是像在大学的时候啊，就像说，哎，我以前都撑得下去了，那为什么现在不行？我在考教师甄试的时候，不是教师甄试，教师检定的时候，就说那时候我都撑下去了，那我现在一定也可以。对，相信这样子的你，你也可以的哦。带来这首歌《少年梦》。 夏天我们遇见，对未来有梦难言，十八岁艳阳天，梦想起飞，断了翅膀也要追。你说你有话要对世界说，可他们别忘了十七岁的梦。我说我有话也要对你说，起来成就我们的少年梦。 We got a dream, our dream together, we are all we need。We gonna leave our dream tomorrow. We made a world to believe. 我们要这样唱，三年来就像做梦一样。那一副黑头发的我们，别忘了高中生涯。是新闻告诉我们，梦想有奇迹，书本考试成绩没有传奇。你告诉我别放弃，有天教室球场都会不见，把回味放在我们心里面。聊天笑声海风吹向天边，那三年感情永远不说再见。 We got a dream, our dream together,We are all we need. We gonna leave our dream tomorrow. We made a world to believe. 我们要这样唱，三年来就像做梦一样。染一副黑头发的我们，别忘了高中生涯。那些日子我和你都放在心里，带着一起旅行。你会不会记得那些日子我和你都放在心里，带着一起旅行。 镜即使穿着蓝衫的巨人，你别问剧情，这是追寻梦想的剧本。直到现在我们都要各奔前程，友情和理想还是会高高挂着。一直画中人，走神画中魂，别人学不来也不用太自责。就像坏事情我没做过，就学路不曾带，都在自由旋风中，你我曾一起走过。 We gonna dream our dream together, we are all we need。We gonna leave our dream tomorrow. We made a world to believe. 我们要这样唱，三年来就像做梦一样。染一副黑头发的我们，别忘了高中生涯。大家毕业快乐，睡着的梦就长大。少年的太平洋，要记得我们的梦想。